远离毒品侵害，别让幻想变成现实。 国庆、双节、同庆，各种的忙，忙着海参涨价风潮，忙着羊奶粉的节礼馈赠，忙着秋冬滋补的红枣养生，每一档活动都是赚足了眼球，给足了优惠。 没错，这天气转凉之后，爱生活吃红枣的家庭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。煮个粥，炖个汤，打个豆浆，泡个茶，红枣是养生必备、营养百搭的厨房干果。那今天来自于新疆阿克苏大红枣，在本次双节同庆当中给到的优惠力度啊，绝对给您一个惊喜了。 是的，市面上大几十一斤的新疆阿克苏红枣，本档活动中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只要19.9一斤，订购十斤才199，想购的双节同庆只此两天，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是的，每年必订红枣的朋友们都知道，即便是想购春节特惠的时候也是199元五袋，但今天的优惠却是拦腰砍半，直接是199元十袋，每袋才19.9，这一袋一斤500克，您就算去新疆直采也不可能享受到今天的优惠价格。本档活动只针对中秋、国庆、双节、同庆才能够做到，所以呢，两天的红枣福利每一位听众最多可以订购5组，也请大家一定理解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说到这新疆阿克苏红枣，我们办公室所有的主持人都有发言权。 对， 这一到下半年，家里的亲戚朋友都会托我们订购个几箱红枣。除了有馈赠送礼的需求之外啊，还有就是阿克苏的红枣好吃不卡嗓，营养价值又丰富，当地独特的地理资源，天山雪水的灌溉，充足的光照，没有任何的添加，皮薄肉厚核小，健康好吃。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，不用超市里5-60一斤的价格，也不用年底199元五斤的价格，今天的双节同庆直接享受到199元十斤的优惠， 太棒了， 划算到每斤每袋是19.9。活动只此两天，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是的，保证全部都是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，拿到手的每一颗枣子都是颗粒饱满、粒粒珍品的新疆枣子。也只有这样的红枣，您拿回家送人有面子，自己吃更营养。就算您打进咱们的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花199元订购十斤阿克苏红枣，不挣钱也依然可以享受到免费送枣到家的服务。精致的牛皮纸袋包装，上面还有一个透明的小窗口，方便您在收货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枣子的大小形状。19.9一斤的阿克苏红枣，绝对是抢到就偷着笑的节奏了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虽然今天优惠很大，但也并不是所有朋友都能够享受到这个福利政策的啊。第一，因为成本太高，本次活动只能举办两天，等于说过了今天明天就享受不到199元订购十斤阿克苏红枣的优惠了。第二呢，因为货源有限，考虑到大家都希望能够享受到这次福利，所以呢，但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红枣的朋友，每人最多只能订购5组，先到先得，订完为止。 是， 所以热线4007106108赶紧来拨打了。 想想看，花19.9就能买到一斤正宗的新疆红枣，给家人做个红枣银耳汤，或者是泡一壶红枣枸杞茶，美味的同时不仅可以改变心情，也可以改变身体的素质。因为红枣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，所以啊，才有了一日十三枣必对身体好的说法。 尾号是1605的朋友订购2组，3307的订购2组，5846的朋友订购5组，还有2941 0085 6757的朋友都是订购3组4组的， 加油了。 提醒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，一定要抓紧时间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其实想想看，红枣不仅是一年四季都能吃，而且是全家老少、男人女人一起吃。 对呀， 更何况今天的价格这么到位，花199元就可以带回家